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陈慧娴演唱的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，刘若英《分开旅行》，张学友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，王安《明明知道相思苦》，纸飞机， 纸飞机的折返， 黄征爱情诺曼底， 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， 金美静只是这人生， 只是这人生本来就苦短，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， 在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 苏打绿小情歌， 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， 深深太平洋的声 王菲《匆匆那年》，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 张雨生《大海》，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 孟菲菲《追梦人》， 看我看一眼，把莫让红颜守空枕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张信哲的经典老歌《过火》，之后是陈慧娴演唱的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。

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首陈奕迅的《好久不见》之后，继续来听刘若英的《分开旅行》。这是一首翻唱歌曲，刘若英特别邀请同门师兄黄立行和师姐戴爱玲助阵。歌曲的配唱，他们三个人是分开进行的。 飞向巴黎，尊重各自的决定。

我却不想让你继续追，让怀疑爱你离人群太远，这世界还 爱很美。 是陈淑桦带来的《问》，天天阙歌继续为您送上金海心的《飞走了》，张杰和张碧晨合唱的《只要平凡》，张学友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。下面我们来听金海心的《飞走了》。这首歌由金海心自己作曲，唱出了真心投入一段恋情却迎来失败的结果，一切都已尘封，我的爱和你一起飞走了。

任贤齐《伤心太平洋》，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 王菲《匆匆那年》，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 张雨生《大海》，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 凤飞飞《追梦人》， 看我看一眼，把莫让红颜守空枕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黄安的经典老歌《明明知道相思苦》。 明明知道相思苦，偏偏对你牵肠挂肚，经过几许细思量，宁愿承受这痛苦。认识你之前是无靠无依，认识你后无药可医，原本以为你只是短暂的插曲，从没想到青春不朽的传奇。多少男男女女相聚分离，遇见你是千万分之一，管他时空拉开我们的距离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一生生难了难了，往日的甜蜜欢笑何处找，早知道难了难了，会不会路归路桥归桥。 承受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。 千千阙歌，下面我们来听许美静演唱的《只是这人生》，唱出了对于生活的感悟，这是阅尽千帆之后孤独的一声轻叹。 躲藏在世界的角落，继续着每天的幻想，想象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理想。是否每个人都一样，总埋怨生活太平淡，寻找自己同时也寻找生命的方向。其实这人生本来就苦短，凡事都不必太紧张，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，可是怎么挥霍没人管。其实这人生像游戏一场，凡事都不必太紧张，如果有爱就谈，有梦就想，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。乐观，再多失败又怎么样？真正面对时才知道，其实不简单。快乐伤心都不伪装，去管别人怎么想，更相信自己，更喜欢自己的模样。太紧张，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，可是怎么挥霍没人管。只是这人生像游戏一场，凡事都不必太紧张，如果有爱就谈，有梦就想，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。是怎么挥霍没人管，只是这人生像游戏一场，凡事都不必太紧张，如果有爱就谈，有梦就想，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。独自穿梭在大街上，想等待机会从天降，我虽然不太容易，却还有点希望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 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。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 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，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，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。 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 这首歌

过，时间和琴声交错的颤抖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，感谢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。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 深深伤心。

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接近尾声了，明早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经典老歌，金海心演唱的《那么骄傲》， 你欠我一个拥抱， 陈慧娴《归来吧》， 心里的贪婪， 张宇《用心良苦》， 所以想要走， 张惠妹《如果你也听说》， 想不通交朋友， 孟庭苇《谁的眼泪在飞》， 谁的眼 齐秦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，罗大佑《恋曲1990》， 明柔柔的黑眼珠， 陈明《我要找到你》， 哦，我要找到你，不管南北东西， 刘德华《世界第一的》， 撒不过喜马来到底， 毛宁《涛声依旧》， 月落无啼， 陈淑桦《笑红尘》， 不求有人疼你有一身骄傲， 河米小子《红蜻蜓》， 我知道我 乔贝娜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 时间都去哪儿了？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经典的歌声中记录着我们难忘的青春，把下面的这首凤飞飞的经典老歌《追梦人》送给所有曾经为追求梦想而努力过的朋友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吧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，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，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，远的爱人，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，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，请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，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。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，破碎的亲密更美丽，小心再珍惜，孤单没维系才默契，沉默像失血的禁忌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，舍不得失落，没有谁会是唯一，说来离奇，不必可惜，都这样而已，没有人需要质疑，爱倒数里呼唤回忆，又在淡忘里相遇，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，吃冰冰宴，看亲子夏令营，开别墅露台 party， 详情咨询010-6071-1188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亭亭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避暑哪里去？北京石花洞，洞中恒温13度，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， 消夏避暑选哪里？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，那里正举办消夏戏。